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能拓宽您的国际视野，为您的海外置业、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节目请来的是来自海外有家的美国置业专家啸天，欢迎啸天。 大家好，主持人好。 其实在美国生活的话，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会或多或少影响我们当地的华人。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美国的家庭主妇好不好？ 好啊。 因为我看了很多电视剧，很多美剧，就发现美国的家庭主妇往往都是这个电视剧的主角。所以我想问，就是在美国家庭主妇啊真的很多吗？很多女性就真的不怎么工作，然后一心一意的照顾家庭吗？ 我觉得你肯定是看了《绝望的主妇》。 对对对， 就是 The Desperate Housewife。 就是美国的全职家庭主妇确实比就是中国常见的多。我们想到美国的时候就会想到就是一座一座的那种小别墅， 对， 然后呢修剪的整整齐齐的草坪，然后每个家里呢都会有一个那种van 就是保姆车，这个保姆车呢往往就是用来载孩子的， 孩子很多哈， 是是是，然后一般还会有一只狗，可能会有猫，但狗肯定得有， 那得是一辆好大的车，可能是像房车一样的大卡车是吗？ 不是不是，一般就是有那种几个座位的，六七个座位的那种 SUV 这样的，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里里外外呢这一些全都是要一个家庭主妇来打理，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美国大多数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母亲呢基本在家庭之外就是是有工作的，但是有40%是没工作的，也就 是 将近一半。 哟，那是很大的比例了。 是的， 将近一半的家庭里面的女性是不工作的，就是家庭主妇。 是有那个18岁以下就未成年孩子的。 当就是孩子还没有独立的时候，需要父母照顾的时候，那么女性往往会牺牲自己的工作来照顾孩子。而且 这个比例比中国是要大多得多。 我能够想象的是美国。因为居住模式跟我们不一样，很多人住的是大 house 大别墅，所以呢房间很多，院子也很大，每天都需要打理。那如果家里人都出去工作了上学了，没有人打理，那肯定是不行的。那所以肯定还是需要女性在家里面做这样的工作哈。 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还是美国的工资结构和中国可能有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工资结构是假设的两口都要出来工作，就是妇女要顶半边天嘛，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才能满足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的这个支出。比如说我们就假设中国北京的这个工资的中位数是8000元吧，那么两个人都工作才能赚就是10000多块钱，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基本满足这个租房啊，或者还房贷、交通、饮食等等支出。但如果要是两口人只花8000元，可能就有点拮据了。 是的，是的，所以不得不让两个人都出去工作哈。 是的，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工资结构决定的。而在美国，它的情况就不一样。美国就是单人的工资比较高，比如说就是中位数，可能美国一年的年收入差不多是4万美金，也就是相当于28万人民币吧。 吧。 对。 那这种情况下，这个4万美金在比较便宜的这个中西部啊，或者是美国的南部，就足够一家人活得还可以了。当然，就是说， 哦， 我说的不是活得非常奢华。 对。 就我说的是，就是有住处、有车、养得起孩子，相对来讲比较体面、有尊严。 啊，这是一个人的收入。 是的。 哎呦，那如果两个人同时工作的话，4万美金就变成了8万美金了。哎呦，那岂不是能够过得更奢华一些？ 是，但是就是说，就像你讲的，就家里家外有很多要忙活的事情。如果两个人都去工作的话，可能美国人就会去算说，那我的生活质量反而会降低。 哦， 比如说没有人去管孩子了。 哎，那我可以雇个保姆呀。对吧，我8万美金我一年能挣那么多，那我就拿出1万美金雇一个保姆行不行 啊？我觉得就是说，就在美国对于就是绝大多数中产家庭来说，就是雇钟点工，或者是雇保姆，其实不是一个真的选项。 嗯， 因为就是说美国的人力实在是太昂贵了。 对，保姆也需要4万美金啊，对吧？ 对，是这样。 对对对， 就是说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美国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就破费了一下，就请两位钟点工来，就是， 两位钟点工。 对，因为就是这样的话比较划算，就是做的比较快。 哦，这样。 对对对。然后呢，两位钟点工来打扫一次家里，差不多要90到100美金。 你家够大的可能。 没有，其实只是个很小的，就是一层 的 公寓。 哦， 对对对，就和大多数人在北京家是一样的， 就提高了效率，这样的话更快可以结束这个工作啊。 是的是的，就是对于大多数就是美国家庭来说，就是这100美金是挺大一笔钱。 嗯， 因为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就算一下，一个比较富裕的就是年收入6万美金的家庭，也就是相当于40万人民币了。 嗯， 那就是他其实每个星期到手的也就是个800-900美金。 嗯， 那你让他花1/1的钱去请人到家里打扫一次，这个还是一个巨款。 对对对对，还不如自己干呢。是吗？ 自己干得 了。而且自己干的话更加放心一些哈。 是的， 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时候， 是的， 还是自己去照看比较放心一些。 是 啊， 所以就说你与其去请这样一位就是时薪非常高的钟点工，你还真的不如让自己的太太或自己辞去工作，在家里干这些活。 嗯， 然后呢还有很多太太，因为在美国就是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嘛，所以呢很多太太就是都会不只生一个孩子，那如果她要生2-3个孩子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她不可能连续的工作。 嗯， 因为她要怀孕啊，要检查，要生产，还要坐月子啊。他们不坐月子。 啊，他们不坐月子啊。对， 但也得歇两天。 对，也得歇两天。对，很辛苦。 不能第二天就去上班。 是, 是, 是。 所以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说因为这种原因，那如果没有受到过特别好的教育，没有好的工作基础，她就只能做一些薪资非常平庸的这个文员的工作了。 嗯， 甚至就是说不提供保险啊之类的。 嗯， 那这种情况下去工作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嗯， 还不如在家里照顾家庭。 交通费啊，然后时间的成本啊，还不如说在家里面好好照看孩子。 对 啊，这样更好一些。那美国有很多的家庭主妇，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数字啊。 嗯， 一个比例是40%，将近40%的美国家庭在孩子没有成年的时候，女性都是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的。您刚才说了一方面是经济原因， 嗯， 首先呢是经济原因，刚才我们提到了，那还有别的原因吗？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和美国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就中国的家庭就是很多都有一些额外的援助，就比如说中国父母觉得我的孩子如果要是生了孩子，那么我过来照顾孩子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而且是非常希望做的事情。 对对 对, 对，就比如说儿媳妇或者女儿生了孩子，那很多父母都起码会去照顾到1年左右的时间，可能还会更长。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就意味着说很多本来是这个爸爸或妈妈应该干的事情都变成了就是爷爷和奶奶干的事情。 对，真的是这样的。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在中国可能小两口都要出去工作，忙着工作，那家里的孩子没有人照顾的时候，就会把外地的父母接过来， 是 让父母去照顾，是自己父母嘛，总比保姆要强，对吧？ 对， 感觉更放心一些。那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很普遍的，那在美国的话呢？ 在美国的话，其实就是把父母接到自己家里，让他去帮自己照顾孩子这种事情，几乎在大多数人听来是匪夷所思。 哎，他们怎么想不到这一点呢？这样既能够节约， 可能他们不够聪明。 对啊，就是而且父母也退休也没什么事儿干。对吧？ 嗯， 正好可以啊。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还是我刚刚就是之前一期节目讲过的，就是原子核家庭的概念，就是在这个新的家庭里，真正的主角应该是这对夫妻， 嗯， 而不应该是他们和原生家庭的关系。 嗯，在美国有一个您刚才提到的一个概念叫原子核家庭， 对， 就是一个家庭的核心， 嗯， 是这对夫妇，而不是家庭中的老一辈成员啊。 是的，是的。 所以呢，一般来说，孩子成年以后，结婚以后，就必须要去独立。 是的， 如果他们再和父母住在一块儿，在当地的社会中会被看作是没有能力，不被接受的。所以呢，一般来说，孩子刚结婚的夫妇，他们是不会让父母搬到自己家里来住的。 所以也就是说，在孩子这个成长的过程中，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甚至连配角都不是，是群众演员。 就是，也就是周末能够有机会看一看孩子。 是是，很多如果住得近的话，有的时候孩子周末或者假期会被送到这个就是祖辈的这个家里，或者过一个春假。但是呢，就美国人总觉得就是时间太长了，这个就是外公外婆肯定会把这个孩子惯坏的。 对， 因为呢就是老人嘛，在美国人的心里就觉得都是惯孩子没原则，然后有求必应。所以呢，也就是一般来说，就是老人也不会觉得自己有教育孩子把他引到正道上的这个义务，也就是一味的去满足孩子的要求就好了。所以两种原因吧，就让就是养育孩子还有做家务的这个重担几乎全权落在了这个女主人身上。 难怪美国的孩子在小时候会有很多兼职工作啊，就是因为重担都落在了妻子身上的话，那么妻子要想方设法的去分担一部分，所以会让孩子做一点，然后给你点零花钱，是吧？ 我觉得很多时候最开始也是为了教育孩子。 对对对对。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海外有家的美国置业专家笑天。笑天自己呢也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了聊在美国家庭主妇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啊。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呢，聊到了美国人的妻子是非常不容易的，结婚以后呢，就有可能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来照料全家的生活。那我很好奇了，在美国这样的安排下，女性们会有意见吗？就是凭什么呀？就是非得是让女性来承担这样的义务？ 啊，我觉得这个事因人而异。就我也认识很多美国女孩的这个梦想，就是长大以后相夫教子，住在这样的一个整齐的体面的小社区里，有自己的小花园，有孩子有狗。这个在美国其实并没有那么丢人。我记得我刚刚去美国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电视剧，算是一个真人秀节目吧，就很多人就问一个就是八九岁的小女孩说你的人生梦想是什么。我这个时候从中国来，我就觉得她一定会说我要成为居里夫人。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真人秀选拔赛就有个评委经常会问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你就会听到各种各样宏大的梦想。 我觉得起码得说想要成为居里夫人呗， 科学家什么的。 对对，或者就是什么为人类探索火星之类的。 对，就是一定要说出一个雄心壮志 致的感觉才好。 对对对，但是我当时非常惊讶的发现，这个小女孩说的是我想成为一个家庭主妇、 啊、 我当时就傻了，因为我在中国没有听过这种答案。 嗯， 所以呢，就是但是很奇怪的是，就是我想那她肯定会被父母打了，说你这小孩会不会说话， 就是、啊、 但是后来呢就是我发现那所有这个节目上的成年人都在鼓励她，说很好啊，你可以为你的家庭做贡献啊，完全让我大跌眼镜。 嗯 嗯，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就明白，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社会环境总的来说认为就是女人为家庭贡献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也是很高尚的、嗯、不一定说一定要成为居里。 当一个女性在家庭中为家庭做出了贡献，其实这件事情也在美国的社会中得到了比较高的认可的。 是的、嗯、是的，不像中国父母可能就会批评她说你怎么这么胸无大志， 就是 嗯、左派和右派、 难怪你从美国回来了，是吗？ 对对对，我就是那个左派。就是左派的女人就是很多都说要接受这个高等教育啊，我要争取走出家庭去工作，去争取这个政治权利、经济权利， 嗯， 甚至去参与政治，成为美国总统，比如希拉里， 对， 或者是我要搞学术，我要和在社会上变成一个就是有影响力的人，成为大法官，成为总统等等、 嗯、 成为议员。 对，左派的是这样的。 所以呢，就是说左派的这个女性也其实经常批评我刚刚说的这种所谓的胸无大志的女性。 嗯， 比如说前段时间就是2012年的时候、 嗯、 当时和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竞争这个总统宝座的、 嗯、 叫 Mitt Romney， 就是罗姆尼、 嗯、 他的太太就是 Ann Romney， 就是安妮罗姆尼，曾经呢就被左派就是指责说你这个人一辈子都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社会经验，每天就待在家里，然后他们这样说其实就是暗指他说像你这样的人是不适合在白宫当你丈夫的这个助手的。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 Ann Romney 就站出来说，我自己一辈子养了5个孩子，我5个儿子现在都成年了，都非常健康，在社会上是有成就的人，所以呢就是我在家里带孩子是个人选择，就是我为我自己的人生选择自豪，这个不应该是你们指摘的对象。 对， 所以呢就是其实他的这个回答就是左派和右派之争，就右派觉得这个女人待在家里相夫教子、 嗯、 有什么不好呢，她也非常高尚嘛，就像 Ann Romney 说的这样、 嗯、 那这个左派就说女人得走出去去工作争取权益、 嗯、 所以呢很多左派呢也就说只有这个有钱的富太太才会待在家里无所事事、 嗯、 太脱离群众了，而反而是那些就是黑人拉美裔这些少数族裔就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的，他除了养孩子还得出去工作、 嗯、 所以像右派的这个 Ann Romney 他的这种说什么我养了5个儿子我待在家里也很自豪，完全就是不食人间烟火。 我觉得 Ann Romney 他的说法特别对啊，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选择，自己过得开心就好嘛，对吧、 嗯嗯、 而且他毕竟养了5个孩子呢，而且每个孩子都非常的有成就，这就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我想养5个孩子我还不可能。 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 对对对对对。嗯，那您刚才提到了在美国有很多女性她是在结婚以后40%的女性啊她是不工作的，就在家里面照料自己未成年的孩子。 是。 那么既然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女性她不参加工作的话，对美国的社会有没有一些影响呢，比如说经济方面的啊，或者其他方面的。嗯。 其实就是女性在家里不工作，在西方国家都很常见，在美国也不算例外，其实在澳洲在欧洲有这种传统的国家非常多，所以呢就是说美国也只能算是西方国家中很普遍出现的一种情况。 嗯， 那么就是在20世纪的中后期，这个时候才出现了我们说的这个 second wave feminism， 就是第二波女权运动。 嗯， 这个时候就第二波女权运动就开始就是宣扬说这个女人不属于厨房，不属于后花园，应该是和男人一样可以出去工作，可以参政，成为领袖。那这个时期有很多女性就是非常优秀，她接受了就是很好的教育，比如说就是我的这个女神，就是美国的这个金斯伯格大法官，她就是康奈尔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然后呢 对美国的这个宪政历程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他可以说是这个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一个这种楷模人物吧。 嗯， 就是在，但是呢，在这样的一批人出现之前，其实就是说美国社会，是和中国社会很不一样的。 嗯， 当时就是比较体面的人家，有时候会送这个女孩去上大学。 嗯， 但这个上大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她就是成为教授、成为政治家、成为科学家、成为居里夫人。嗯，她的这个目标是，就是让她接触这个适龄青年。 哦，因为 然后遇到白马王子。 白马王子在大学里面。 对呀，所以公主也得去。 对对对，你去了才能遇到白马王子。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很多这个公主遇到了白马王子以后，她就直接退学、结婚、怀孕、生子了。 嗯 啊，也不在意是不是就是可以上完这个，结束自己的学业，有自己的事业。 这是70年之前的，那到了1970年之后呢？特别是1970年到1980年之间，好像美国的大批女性都想要获得更好的教育，不仅是为了遇到白马王子结婚，而且是要为了自己有一番好的事业啊。 是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 Ruth Bader Ginsburg 就是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一位老奶奶了，现在但是她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就是追求事业、有理想，就是一定要推动就是美国平等，就是人权平等这样的一个理想的法官。但她的丈夫就是说在当时很不一样，就是也是非常支持她的事业，然后一直说她是就是她见过的最聪明的人，就是希望她可以成为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但是她丈夫在前两年已经去世了。但是就是说这个其实在70年以前，在美国的这个社会状况里面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也就是在70年80年之后，就是才会有大批的女性说我要走出家庭，要有一番事业。那中国因为有了这个共产革命嘛，所以也就是说很多很早的时候，这个毛主席就说我们妇女要顶半边天了， 所以我们比他们更先进一些啊。 是，对，所以在这点来说美国是很落后的。 不过到现在，因为您刚才说到70年到现在，这个状况发生了一些改变了哈。不是大部分的女性都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了。 是。 有60%的女性已经走出家庭，有一份自己的工作。现在只是接近40%的，只有40%的女性还在家庭里面做一个家庭主妇啊。 是，确实在变化。就是到了2016年、2017年，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对于男性和女性在美国还是有双重标准的。如果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很多成功女性，她们出来演讲，就是观众都会问她的问题是：你怎么平衡你的工作和家庭呢？就是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当一个完美的女人，你有一个完美的人生，仅仅当就是 IBM 的总裁是不够的，仅仅当某某大银行的行长是不够的。 对， 你要当大银行的行长的同时，也有就是几个孩子，有美满的家庭，有条狗，有个后院，有个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 赢家是吧？ 对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 这样才是人赢。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比如说像扎克伯格，就是这个脸书的创始人，或者是其他的男性的非常优秀的，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出去演讲的时候，别人不会去问他们说你怎么平衡你的家庭。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那还是女人的事儿。 节目最后呢，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谈到40%的女性在家庭中担任这个全职的家庭主妇，那作为家庭主妇可能就没有经济上的收入了。那么一个家庭在买房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压力全部会压在男士身上，就是老公是挣钱的，所以他应该付全部的钱。 我觉得在买房的时候，因为这个很多的妇女还没有生育嘛，所以就说他们往往也是有工作的，所以这个首付或者是前几年的贷款可能也会跟着一起付。但是呢就是说时间就从一个一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上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女性工作的时间确实平均比男性要少很多，收入也低很多，甚至只是他们同等水平，就是同等学历、同等工作能力的男性的70%。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整个家庭的重担确实就落在了这个丈夫身上。 所以说付首付的时候是两个人一块儿凑钱付，但是到后面特别是女性作为家庭主妇以后，还是要还房贷的嘛。 是， 所以这个房贷的压力都落在了男性身上了。